前已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5月21号向南方军部当局发起通知，要求举行旨在召开北南军事当局会谈的工作接触，要通过协商的方法采取旨在防止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军事紧张和冲突危险的实质性措施等解决一切问题，这是我们党的崇高意图。我国军队是为遵循党的意图，去尽早在朝鲜半岛保障持久和平与安全而提出上述建议的。但是南方军部当局不但不积极响应这一宽宏大量的建议，反而误导现实，说的朝鲜半岛紧张形势的加剧好像起因于我国采取增强和武力等自卫措施，甚至通过媒体散布荒唐的主张，说我国提出对话建议的目的在于削弱国际性对比制裁协调，造成南南纠葛，还放出挑衅性言辞，说什么要做到无核化先行等，给全体同胞要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来打开北南关系改善康庄大道的热望泼冷水。通过不是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对话和协商来解决濒于破产局面的当前北南关系，这是我国军队和人民坚定不变的意志。为此，我国人民武装力量部24号又向南方军部当局发起通知，内容如下。我们要求的北南军事当局会谈的目的不是追究当前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先后次序或责任限界。北南军事当局会谈的举行反映着全体同胞的期待和意志，也就是希望尽早磋商并解决诸如现在这个时刻也可能引发武力对抗的军事分界线和西海热点地区的军事冲突危险的燃眉之急问题。如果在双方之间迸发出火星，那么它必然要扩展起来，其灾害就要由我们民族遭受。什么都不能成为拒绝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途径，对话回避协商的前提或借口，尤其是把直接关系到全体同胞生死和存亡的问题别有居心地利用于实现根本不长化的正面目的，回避会面本身，这只不过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强词夺理而已。我方关于5月底到6月初举行北南军事当局会谈工作接触的这一立场是没有变化的。南朝鲜当局理应立即响应我们关于消除当前北方和南方之间尖锐的军事紧张状态，来保障国家和平与民族安全的要求。